2012年5月，为了阻止立法会选举条例修订案，俗称替补机制草案的审议，毓民及其所属的进步民主派人民力量开始在立法会发动拉布战，以议会少数反对力量对抗议会多数暴力，向专权政府挑战，历时2个多月，毓民创下香港议会史上在单一议题发言次数最多、发言时间最长的纪录。立法会一直被保皇党垄断，拉布战是将不可能化为可能，少数派一样可以抗衡政治建制暴力，利用本届会期只有2个月的时间，代号为火烧连环船的议会拉布战，成功拉倒了网络23条，即是2011年版权括弧修订条例草案和5C14局重组政府架构决议案。梁振英在2012年3月当选特首之后，提出5C14局政府架构重组建议。6月13日，黄毓民和陈伟业就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各自提交100多项修订案，并且在其他法案和决议案中不断发言，和要求主席清点法定人数，继续拉布。政务司司长林瑞麟于是在6月20日的立法会大会上提出将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置于其他法案和决议案之前，等到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在梁振英上任之前可以通过。由于有部分保皇党议员不在席，决议案最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立法会会议按照原定的议程处理余下的法案和决议案，特区政府间有间输。2012年夏天火烧连环船的拉布战，左批保皇党，右轰专权政府，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为香港议会抗争历史拉开新的一页。 有冇其他委员要发言？黄毓民议员， 多谢主席。嗱，我发言咧就系、是、要针对呢个陈志全议员第151项修正案，以决为削减分目000而将总目30削减，相当于惩教处员工个人薪酬下薪金前年预算开支。另外152、153削减呢个分目000而将总目30削减呢个5400万，同埋另外一个第153条，即系削减分目000，将总目30削减2900万。呢三个修正案咧发言嘅，咁就正如头先陈委员提到嘅啦，其实我而家即系喺监狱里边，即系要求见我嘅嗰啲个案咧，就积压咗好多，因为要打拉布，同埋较早前咧，因为我自己都即系要上法庭，系一段好长嘅时间。所以都積壓咗好多，即係本嚟要去監獄訪問嘅，有應一啲即係呢啲所謂囚友嘅要求啊。咁通常都係投訴啊，同埋咩都有嘅，生活上又有係嘛，或者俾啲懲教署人員武力對付又有好多林林種種啊。我記得2、3年前一次加煙税，我都因為應佢哋嘅要求咧，入去同佢哋傾下關於嗰、那個即係煙仔嗰、那個加價嘅問題，同佢哋嗰個薪酬咧冇辦法掛鈎，薪酬嘅調整冇辦法掛鈎問題，咁我都有寫信去懲教署，署長亦都有咗答覆啊。咁我自己過去嘅經驗咧，就經常都幾乎好常要去，所以我特登係為我架車攞咗個禁區證嘅，俾錢1000多元，就是、因為我成日都要去大嶼山係嘛，嗰度有幾個即係、就是、石壁啊、唐福啊係嘛嗰啲咁嘅監獄。咁喺我的經驗裏面咧，即係其實個感受都好深嘅。當然好多時，等於我哋喺地區上面接一啲個案都好，你不能排除有刁民 係嘛？即係佢以為揾個議員出下頭，係嘛？甚至乎佢一啲個案嘅投訴咧，係好無厘頭嘅，係嘛？咁我哋就會去解釋俾佢聽。咁囚犯都一樣，我哋唔會話啊，總之有囚犯投訴，跟住要我哋去見佢，跟住我哋去見佢，跟住就全部即係照單全收佢所講嘅嘢，我哋都唔係嘅，我哋都會經過查證啊，各樣啊，同埋啲囚犯好興有一樣咧，就係佢哋有啲自身嘅計劃，咁希望啲議員幫下手啊，寫下呢個即係推薦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我哋都係要好審慎嘅。咁好多時我哋有啲同事，譬如阿梁耀忠，佢都經常去監房，咁我會請教佢，譬如類似呢啲咁嘅個案應該點樣處理。但喺我經驗裏面就係、是，其實香港嘅獄政咧，就唔係真係好似頭先陳偉業講，即係幾乎無懈可擊咁啊。香港嘅獄政都係有好多問題嘅，而香港嘅獄政問題係反映喺兩方面，第一就係制度。制度 ，OK， 制度咧就由政策去決定嘅，咁就反映喺獄政一個政策上面有問題。第二就反映喺人嗰度，啲懲教人員嘅質素係嘛，同埋佢哋所受嘅訓練，同埋喺監獄裏邊嗰種文化同埋嗰種價值觀，或者佢管教呢一啲所謂即係在囚人士嘅嗰啲方式係嘛。嗱，好多監獄都唔同嘅，係咪？我話講，我因為我成日去咧，我就知道大有大嘅監獄嘅個方式，係咪？你如果去荔枝角嗰啲，係咪？因為佢短期拘留嘅，或者有啲係還押喺呢、這個等待呢個上訴啊，或者仲未定罪啊，咁還押喺荔枝角嗰啲有另外一種處理嘅方式啊。咁荔枝角我去過好多次啦，因為近啲啊嘛，係咪？探過好多人，係咪？我自己都可能有機會入荔枝角噶嘛，係咪？咁我都去了解一下呢啲獄政嘅問題啊！咁所以今次即係幾個修訂案咧，係講緊嗰啲薪酬啊，或者跟住落嚟講一啲即係仲有個津貼啊，跟住落嚟會講一啲一般部門開支啊，甚至乎啲專門嘅物料啊，嗰啲我哋都有準備會講嘅啊。咁關於嗰個薪酬或者薪酬下嗰個津貼嗰、那個預算嘅削減。呢一啲咁嘅修訂案呢，即係我自己有啲睇法，就係、是、我哋希望可以通過呢啲修訂案嘅提出，經過呢個辯論或者大家嘅討論呢，將呢個所謂懲教處出現嘅問題，或者可唔可以為呢個改革獄政，即係可以提出一啲意見，即係有咁嘅作用就最好。近年好多即係懲教人員嗰啲負面新聞，大家如果睇報紙，我記得印象我最深刻嘅一次咧，就係喺2012年咧，有一個台灣籍嘅犯人啊，咁就俾三名駐守喺荔枝角收押所嘅懲教員咧，使用過度嘅武力咧，係令到佢遍體鱗傷，到最後咧一日之後暴斃嘅啊。咁當然呢個到最後咧。就循法律嗰個途徑去解決。三位懲教人員啊，即係有份去嚴重傷害他人身體，導致呢個囚犯死亡嘅咧，裁定即係引致他人重傷罪名成立。結果佢自己都做咗階下囚。咁呢個係循法律嗰個途徑去解決問題。嗱，類似呢啲即係懲教人員即係使用過當嘅武力嘅情況咧，我自己接到啲相關嘅投訴都非常之多。我親自入去監獄入面，包括去石壁，但係石壁呢啲全部都重刑犯嘅。我去即係話去聽有關呢一類咁嘅，即係或者俾保安啦，佢有一種叫保安嘅，喐手大型嗰啲叫保安係咪？咁我哋都有即係入去去了解，當然亦都同情，即係話喺監獄裏面嘅懲教人員咧，我哋都有溝通嘅啊，即係我哋都會了解，我哋又唔會聽一面之詞。咁即係話呢一啲所謂使用過當嘅武力，喺即係啲懲教人員嚟講，好似視為理所當然喎。嗱，當然近年即係文明咗好多啦，係咪？啲獄政有改善啦，就唔係喐一喐都打人啦，係咪？嗰陣時你話監獄入邊嗰啲懲教人員唔打人嘅，咁冇人會信你講㗎啦，係咪？係咪？而家佢哋真係盡量話俾你聽，我哋係冇打人㗎喎。即係等於啲差佬話俾你聽，佢唔打人，咁你信唔信咧？係咪？你唔會相信嘅。但係事實上係越嚟越文明噶嘛，佢有個制度，各樣嘢係咪？譬如有時佢 喂，無端端成日要搞嗰啲即係裸體搜查，我哋都嘈咗一輪啦，係咪？我記得2008年、2009年，我哋參加保安事務委員會就特登成立一個小組，就係去監察呢個警方即係嗰個所謂裸體搜查剝光珠，即係搜身嘅嗰個做法，係咪？即係呢個真係同個時代脫節嘅，大佬而家咁多機器係咪？咁你要用呢啲裸體搜查，你冇嘢嘅目的係要即係。是羞辱嗰個犯嘅疑犯嘅啫嘛，其實係呢個亦都係個懲教嘅一個哲學嚟嘅，呢個係咁，所以你如果你話喺監獄裏面嗰啲懲教人員唔打人嘅，你問十個都唔會相信嘅，但係佢一定話俾你聽，佢係唔會打人嘅，係嘛？咁其實我哋都接觸咗好多呢啲嘅，咁譬如呢啲咁嘅個案咧，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嘅一單最嚴重嘅就係2012年打死人添啦，係咪？我試過有一次嗱，我就唔係照單全收嘅。試過一次犯有一個犯人好出名嘅，咁我梗係唔會開佢名啦，係咪非常之出名嘅，係咪？咁佢就話俾啲懲教人員咧就打懵仔針，係咪？咁我係好懷疑，因為呢一個阿哥啊非常之出名，咁我就唔相信即係佢會係咪咁樣做。咁我入到去嘅時候，我竟然係就同呢個犯人喺度辯論，係咪究竟有冇發生啲咁嘅事，係咪？咁所以我哋唔係。對於呢啲即係所謂收到呢啲懲教人員使用武力或者過當嘅武力個次數有上升嘅趨勢啦，事實上係咁，我哋亦都唔會話因為一接到啲投訴，我哋都當佢係嘅，係咪？因為佢嗰啲統計數字咧，即係而家俾你嘅啲統計數字，你同保安局攞到啲統計數字啫，佢話嗰啲係成立嘅，佢有個案喺度嘅，係咪？咁譬如你睇下即係近過去嗰五年，懲教署人員使用武力嘅次數上升，即係佢俾你個數字，舊年都係125次啫嘛，比2008年嘅81次上升咗50%，咁都有個上升嘅乜嘢？但係實際個次數係咪真係打咗125次人咧？咁多監獄加埋，梗係唔止啦，係咪？呢啲佢已經係保安局可以當係一個數據提供俾你嘅啫，大佬，係咪？香港作為一個文明嘅社會或者一個法治健全嘅社會咧，即係我哋係好難容忍喺懲教署裏面即係監獄裏面出現一啲不文明嘅一啲做法嘅，係咪？喂，呢度唔係北韓，呢度唔係中國大陸，呢度唔係中南美洲一啲開發中嘅國家嗰啲極權或者專權政治嘅國家。呢度都唔係台灣綠島啊，係咪？台灣近年嘅獄政都改善咗好多啦，係咪？你睇個陳水扁日日呱呱嘈嘅，可以喺度係嘛？即係，但係香港，你作為一個文明嘅社會，一個法治健全嘅社會咧，我哋係唔可能接受啊！即係話你對付啲所謂在囚人士要使用武力嘅 ，OK？ 係咪一定要使用武力先至可以維持到嗰個懲教嘅？質素呢係咪？呢、這個我哋係即係深表懷疑嘅，定係呢種文化使然？佢一定係要咁樣做，唔係佢冇得搞嘅，係咪？咁所以呢個呢，其實我哋唔可以做一個比較，就嗰陣時，所謂嗰陣時睇電影《監獄風雲》咩？啱唔啱先？係咪？咁就無惡不作，係咪？入面有白粉賣添，係咪？咁呢啲，大佬你而家今天係冇可能發生喎。今天只可以發生嗰啲係個別嘅案、個別嘅事件，佢不可能成為即係一種好似制度或者已經係一個即係地下秩序嗰種方式，係咪？即係呢個睇電影又有，過去即係喺嗰個所謂無法無天嘅時代就有，但係而家香港一個即係文明嘅社會，一個法治健全嘅社會，呢啲情況根本就唔應該發生。所以個相對我哋對啲懲教人員嗰個質素，或者對整個懲教署的制度啊、政策啊，係咪？我哋必然個要求咧係會即係提高嘅啊！當然我哋手頭上有好多懲教人員即係犯案嘅呢啲個案，我就唔想喺呢度提啦，係咪？咁頭先提嘅一個個案，只不過係其中一個最嚴重嘅，係咪？咁其他嗰啲偷錢啊，或者呢個性侵犯啊，係嘛，諸如此類等等好多嘅，一數落嚟真係，因為嗰啲仲係喺法庭定咗罪嘅添啊，係咪有啲係？咁但係對於呢、這個即係懲教署人員嗰個品格審查啊， 即係個制度本身可能係亦都係有問題嘅。嗱，基於以上所講嘅種種咧，即係我覺得嗱，當然而家呢啲相關嘅修訂案咧，一削就削曬啲錢咧，我又覺得呢個亦都係係冇可能嘅，因為佢唔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嘅審計處咁，嗰兩萬蚊可要可不要，又唔係好似我哋講呢個漁農處俾100萬俾呢個愛護動物協會，佢100萬對呢個愛護動物協會嚟講，又係真係可有可無噶嘛？但係你呢一筆錢講緊咁大筆嘅數目係出糧嘅大佬，係咪？你一筆個將佢削減，呢、這個就係、是、即係係冇可能嘅事。但係通過呢啲修訂案，令到我哋大家去關心育政，係咪？令到我哋大家對懲教人員嗰個質素嘅提升，或者而家香港呢種懲教制度政策係咪嗰個檢討係有裨益嘅，咁呢啲討論都係有意義、有建設性嘅，所以對於呢幾條修訂案咧，我基本上嘅立場咧，我即係投票咧，我都係會棄權嘅，我係唔會投贊成票嘅，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冇必要咁樣去削減曬，即係等於如果你話要削減曬成個警察部啲人工，咁咁點得啫？係咪？我哋不能夠因為對佢即係一啲工作表現唔滿意，係嘛？咁將佢成抽削曬噶嘛？但係其他嗰啲唔同喎，譬如你根本冇需要有個新聞統籌專員啦，係咪？你冇需要有個特首辦主任啦，咁呢啲咪可以削咯？咁所以我自己基本嘅態度咧，我即係話通過呢一個咁嘅修訂案咧，可以俾我哋有即係發言嘅機會。然後對呢個育政係嘛，即係對呢個懲教工作啊嘅檢討提升，咁係有幫助嘅。咁我哋都好樂於咧就去發言嘅。多謝主席。 其他委員要發言，黃毓民議員。 主席，我係就呢個合併辯論第11項嘅3項修正案，包括154、155、156呢個。陳志全、梁國雄同埋陳志全議員提出嘅修正案咧，係發言嘅。咁好多謝阿梁耀忠議員咧，就喺我哋拉布咁艱辛嘅時候咧，都即係去發表佢嘅即係意見啦。咁事實上佢又唔係幫我哋拉布嘅，因為佢真係對懲教處嘅問題咧係比較關注。咁之前我發言嘅時候都講過噶啦。咁我試過有一次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個類似嘅個案咧，就係啲獄中嘅囚友咧，佢有一個參與一個計劃，可以提早釋放嘅。咁就我哋去佢寫信出嚟，要求我哋去幫佢即係寫一封即係類似即係推薦信之類嘅嘢。咁我就因為逢係呢啲咧，我哋比較審慎嘅，我就特別去監獄咧探佢哋，咁同佢哋傾，咁亦都攞咗佢哋嘅聯絡方法、屋企嗰啲家人啊、各樣啊咁樣。咁我就真係請教梁耀忠，因為佢比較熟啲，咁佢教我點做，咁我照佢嘅方法去做咁樣。咁所以咧，佢就頭先即係陳志全提出嘅呢啲修訂案話削減開支嗰度咧，佢不以為然。咁我覺得有佢嘅道理嘅嚇。咁喺呢個第151、52、53嗰個修訂案，我發言嘅時候咧，我都有強調過咧，我係。唔係好贊成佢哋成個懲教署嗰個員工嘅薪酬，你減曬佢，咁即係邊有得搞啫？係咪？咁所以我自己嘅態度咧，就係話，如果投票嘅時候咧，我都未必會投贊成票嘅。不過借一個咁嘅機會，我哋可以表達一下我哋對呢、這個即係、就是、香港即係嗰個所謂獄政啊，即係懲教工作啊，即係包括監獄管理啊，同埋呢個。令到啲即係在囚人士釋放嘅時候可以重新融入社會。嗱，呢個係懲教署兩項主要嘅工作嚟嘅，一個就係個監獄管理，係嘛？咁平時我哋比較關心嘅就係講個監獄管理，但其實最重要嘅就唔係喺監獄管理嗰度，而係重新融入社會嗰度。就包括頭先梁耀忠提到嘅，喂，你懲教署好多宣傳又做得差。咁然後呢啲即係釋囚人士喺個社會裏面咧，佢好難去融入嘅，因為好多時即係個社會又唔接受佢，好多好多因素係咪？咁所以梁耀忠就覺得不但止唔應該減呢啲開支，仲要增加一啲開支咧，係令到呢一類嘅工作即係包括呢個監獄管理啦， 包括呢個重新融入社會嗰度咧，可以做多啲嘢嘅。嗱，我呢一個發言咧，其實我係當然我唔想重複頭先陳偉業講過嘅嘢啦。咁事實上喺2012年3月28日呢個審計署發表嗰個衡工量值報告，即係顯示出懲教署嗰個採購貨品同埋服務嗰個問題啊。咁嗰個咧就係我覺得值得我哋關注嘅，因為喺立法會嘅帳目委員會咧。即係佢哋做咗一啲公開聆訊之後，跟住寫成報告，跟住落嚟佢都係要跟進嘅，一路會跟進懲教署，即係喺呢一個問題上面，係嘛？即係喺2012年3月28日嗰個審計署報告裏面提到嗰啲採購貨品貨物嘅問題、貨品嘅問題啦嚇。咁呢個同我而家要講嘅呢個所謂削減懲教署一般部門開支同埋專門用途物料同埋設備。以及呢個專門用途物料設備嗰個預算啊，咁同呢個都係有關係嘅。嗱喺2009年至到2011年期間咧，即係直接採購貨物嘅即係貨品嘅工作裏邊咧，就懲即係你審計署喺個審計過程裏邊咧，就發現有9宗嘅個案咧，懲教署喺同日向一名供應商重複直接採購性質相似嘅物品。避過咗招標或者經過政府物流處採購嘅規例，係嘛？呢個例子咧係包括喺2010年初至到2011年底，懲教署曾經分52次採購86,000對囚犯穿著嘅膠拖鞋。呢兩年涉及嘅金額同埋超過直接採購權限嘅100萬元啊！咁呢個就好明顯已經係違反咗，即係話嗰個採購嘅一個規定啊！即係由於個招標過程有延誤啊，咁就其實喺懲教署近年幾項嘅即係招標裏面咧，佢都要將嗰個舊合約咧去延長3至15個月，因為嗰個重新招標嘅工作咧做得非常之差。另外一樣咧就係採購物品嘅標書，嗰個送貨嘅地點咧比實際嘅多，不必要地推高咗合約價格。譬如好簡單，例如將啲食材送到唔需要煮食嘅6間中途宿舍同埋更新中心，係嘛？將嗰啲小食咧就送到去嗰啲囚犯買唔到嘢嘅更新中心，啊，類似呢啲問題烏龍百出，係嘛？咁而家講緊嘅就係要削減呢啲專門用途物料同埋設備嘅全年預算開支。咁呢個咁嘅修訂案係可以俾我哋去重新檢視。即係懲教署喺呢方面啊，喺採購啊，採購呢啲即係相關嘅即係物品嘅時候，或者專門用途嘅物料同埋設備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係有好多地方咧，佢哋係需要檢討同埋要改善嘅，係咪？即係有好多服務懲教署只係收到即係好少嘅嗰啲咁嘅投標書，咁就根據資料顯示咧，2008年咧同埋2011年咧，嗰個食材同埋。即係小買物品嘅招標咧，只係收到一份符合要求嘅投標書，係嘛？咁而且仲係來自同一個當時嘅承包商嘅。嗱，呢個顯示咗咩咧？你而家譬如喺監獄裏邊咧，大家都知道煙仔好緊要啦，係嘛？咁另外就係嗰啲零食啊，佢出糧咧就係嗰啲錢就愛嚟幾乎上係買呢啲嘅，跟嗰啲錢就變咗煙仔，其實變咗貨幣，係嘛？呢個亦都係監獄嘅一個特色嚟嘅，煙仔基本上。就係貨幣嚟嘅啊，咁所以佢出糧嗰啲錢通常都攞嚟買煙啊，咁有啲就會買下啲即係啊啲零食啊咁樣啊，咁呢啲全部都要招標嘅喎，係咪？咁但係即係當然出現好似我頭先所講嗰種情況，就係嗰個採購程序佢並不合乎規定同埋經濟效益嘅，同埋喺個投標嘅過程裏面咧。即係嗰種粗疏倉促咧，係會令人質疑究竟有冇利益輸送，係咪？所以呢個係一個相當大嘅問題。我哋再睇翻審計署當年嗰個報告，即係其實講緊嘅係舊年嘅啫嚇。審計署就話咧，佢哋提升嗰個電腦系統，咁可以有效咧去管理嗰個採購嘅記錄。但係審計署嗰個報告佢係冇提到個制度嘅問題，呢個係一個癥結嚟嘅，係咪？關鍵就係一個制度嗰度，係咪？所以我哋而家即係我係呢個帳目委員會嘅委員啦。咁但係2012年呢一個審計報告咧，就小弟因為2010年咧， 就發動五區公投辭職，跟住我嗰個帳目委員會個委員嘅身份就俾第二個代替咗，所以2012年3月18號呢一個審計署報告咧，我係冇睇到嘅。咁我而家做帳目委員會嘅委員咧，我哋係會繼續跟進，即係以前嘅報告，我哋都會繼續跟進嘅。喺呢件事上邊咧，由於有呢個修訂案，咁又提及，即係話令到我哋可以睇翻呢個審計署嘅報告咧，我會做喺帳目委員會裏邊咧，係會密切注意係嗰個跟進嘅情況啊，即係。最近有一單咧，又係同呢啲即係採購有關嗰啲笑話嚟嘅。咁啊，懲教署咧，即係你可以睇到懲教署佢採購啲物品係冇一個審核嘅程序嘅，係咪？就算有，都係非常之粗疏。懲教署用咗80多萬買咗4部毒品偵測器，係嘛？就愛嚟偵測，即係愛嚟偵測嗰啲在囚人士有冇藏毒嘅。但係後來被發現嗰啲偵測實際係價值154元嘅高爾夫球。嘅搜索器，佢俾人揾咗路塵，係咪？咁啊，好奇怪！即係你嗰個係偵測器嚟噶嘛？用80多萬去賣，結果賣咗嗰嚿嗰扎嘢翻嚟，係啲高爾夫球搜索器，係咪？但係懲教署就話：喂，我哋試過即係驗收測試，但係發現冇問題喎，同其他毒品。同埋嗰啲爆炸品探測一同使用嘅喎，咁樣咁即係有問題啦，大佬係咪？你嗰個測試啊，即係係有問題啦。另外咧，舊年咧就懲教署又引入一部嗱、我哋而家講緊嗰啲物料嗰啲嘢啊，所以啊，即係我引多啲啲例子嚟講啊，大家冇咁悶啊。舊年懲教署又引入全港首部 X 光身體掃描器。咁啊唔使通櫃啦，好多係咪？有啲為咗通櫃都要打官司啊，長毛俾人通幾次櫃啦，係咪？通櫃咧即係驗你嘅肛門啊 ，OK？ 即係你奇恥大辱。咁我哋啲年紀大嘅時候，成日俾人通櫃噶啦。你前列腺有事，你唔使俾梁志雄通櫃啊？你估係嘛？嗰啲都咪咩奇恥大辱有病啊嘛？係咪？呢度坐喺度超過50歲、60歲嗰啲都有呢個經驗噶啦，應該係咪？咁但係好啦，用呢個 X 光身體掃描器。咁佢話啊，14秒咧，我就可以掃描出呢個犯人嘅體內嘅直腸是否藏有違禁品。咁呢個咪愛嚟代替咗通櫃幾好啊？係咪？好過啲人都冇尊嚴啊，入去就要除褲，一入監就俾人通櫃啦，係咪？咁但係試行咗一個月，證明嗰個儀器有效喎、啊，又話係咪？咁但係我就真係好質疑啦。喂，大佬，個毒品探測器係變咗呢個高爾夫球搜索器。咁呢個 X 光身體掃描器呢，我都好擔心，係咪有冇機會呢係出錯，係咪？即係嗱，呢啲所謂嗱，我哋睇返個修訂案，即係今年個專門用途物料及設備嘅開支預算呢，佢話要增加喎。咁你睇下之前我頭先講類似呢啲笑話，而且嗰個增加就去到成 30% 喎。由原來嘅3425萬升到去4439萬喎，除非你懲教署能夠清楚解釋，係咪？頭先我講嗰啲例子，包括嗰個招標啊、採購啊，出現呢啲烏龍嘢啊，或者俾人揾老襯，係咪？各樣等等呢啲問題，如果你冇辦法解釋，又或者對2012年3月18日審計署嗰個報告提出嘅嗰啲建議，你冇去跟進嘅話咧？喂，呢嚿錢我就唔係好想俾你噶咯，係嘛？嗱，我就唔係要同阿鐘哥唱反調，就係因為實在太多烏龍嘢，你要完善成個採購程序啊，或者嗰個制度同埋嗰個招標，即係出現嘅問題。喂，我唔可以支持懲教署用納稅人嘅錢㗎去買啲流嘢㗎嘛，係咪？即係除非你話俾我聽，我唔會用即係納稅人嘅錢買到啲流嘢，係嘛？即係同埋，就算唔係一啲所謂硬品都好啦，你係買咗啲不符合經濟效益嘅嘢咧，都係有問題嘅。嗱，另外咧，有一啲特別嘅設備咧，包括啲胡椒噴劑。嗱，我哋就坐喺度呢幾個咧都捱過啲胡椒噴劑㗎啦，係咪？警方會用啦。原來懲教署都用嘅噃，係咪？咁即係話呢個使用暴力嘅形式，嗱有一種叫做徒手控制，咁啊啲大隻佬啲扭記啲懲教人員壓箍住你，係嘛？你要發難冇得喐，幾個大隻佬夾你嘅，係嘛？嗰啲保安啊，所謂係嘛？唔係我哋呢度保安啊，係咪？ 我哋呢啲保安好少夾人嘅嚇。咁、佢用徒手控制，但係有時對付啲犯人咧，你徒手控制都唔得嘅時候，你係咪要使用一啲武力啊？咁你使用武力嘅形式咧，佢有一種咧就係使用胡椒泡沫噴劑，有一種咧就徒手加胡椒噴霧，即係兩樣並行嘅。OK， 咁你睇下呢一啲相關嘅數字咧，嗱，即係截至到2012年11月31日，係嘛？同之前嗰個數字嘅比較咧，你係睇到。即係話使用武力或者用呢啲胡椒噴劑呢啲特別嘅設備啊，嚇或者呢啲物料啊，嚇佢個情況係嚴重咗嘅，係咪？咁嚴重咗反映咗咩咧？係咪啲囚犯比以前惡咧？比以前難搞咧？又未必係嘅，你冇證據證明係咁樣喎，係咪？咁好啦，咁點解嗰個即係使用武力嘅情況？或者濫用權力的情況會惡化呢，是不是？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會懷疑是他使用武力的準則放寬了。OK？ 即是你放寬了個使用武力的準則，於是就令到類似這個個案就增加了，而不是由於囚犯比以前即更加難管理。所以我們不會支持懲教署增添那些即是用作用武的那些的設備，是不是？包括嗰啲胡椒噴劑，因為你俾多啲錢佢，咁啊只會即係令到佢咧，即係更加多機會去濫用權力，係嘛？增加呢30% 咧，我哋覺得即係冇必要嘅嚇。多謝主席。